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25章。第二日朝早一擘开眼，果然睇到丝仙好似豆腐形容咁，佢就企喺个床边成碌木咁冻住。按照呢一个咁嘅状态呢，可能我走到边佢就跟到边㗎喇。就係喺佢而家呢一副咁嘅打扮，亦都冇辦法出门去见人㗎。我就睇一睇大概印咗个尺码，跟住就同楼下嘅老板娘打咗个电话，俾咗佢一啲劳务费，叫佢帮手整一套咁嘅装束送过嚟。喺敲门嘅时候，我嗱嗱声将成床嘅被就罩喺丝仙嘅身上边，将佢冚起上嚟。等到人走咗，我就开始同佢换衫啦。我心諗自己呢几日亦都真係叹够啦，先係同阿师王换衫，而家又再同师仙换衫，呢一个仲係条男师添。唉，如果係女师咁我都可以平衡一下嘛。不过等到一套嘢咁收拾落嚟，我夹一夹佢个头发，一时之间我搵唔到铰剪，只能够帮佢扎咗条辫。虽然呢有啲怪怪地，但係就冇之前咁碍眼。至于佢嗰套咁嘅羽毛衫呢，一个一千几年不腐不烂嘅色彩鲜艳独特嘅造型，真係一件好货，俾我收埋咗。一切我收拾妥当之后已经係中午时分啦，我落咗楼，事先目住个面巾喺我身后边。嗰、那个咁嘅旅馆老板娘一睇，成个都呆住咗。佢又唔明白点解入去嘅时候得一个人，出嚟嘅时候两个嘅。最后佢睇一睇丝仙块面，啊眼都突埋，系咁喺度吞口水。从外形嚟睇，丝仙杀伤力嘅真系大到不得了啊！我见过好多嘅俊男美女，但系从来未见过呢一副咁嘅长相嘅。我怀疑真正嘅普真系唔系应该系咁嘅容貌嘅呢？或者是在这个养尸的过程当中养出来的，因为在现实当中的人是很难生得这么完美的，他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在画里面走出来的人一样。好彩我是个男人，还是个直的，不过这种这样的相貌对于女人来说绝对是杀伤力巨大。丝仙一路跟在我后面，几乎引来了交通堵塞，回头率绝对是100%。嚟搭讪嗰啲姑娘啊，唔使讲啦，我自然都生得唔差嘅，但系咁样一比落去，彻底就被忽略。唉，最后都无计可施，嗱嗱声买副麦超啊，将佢笠住，买咗啲嘢食，同阿吕叔同埋陈老爷子亦都送咗过去。喺呢成个过程当中，视线系一直咁跟喺我身后边。俾阿吕叔同埋陈老爷子见到，佢哋一时之间都冇反应过嚟。吕叔嘅用严肃嘅眼神喺度示意咁讲：陈兄弟，呢一位系……我只能够苦笑一下，除咗阿师仙嗰副墨超，陈老爷子家下正喺度食紧一啖饭，佢嗰副墨超一除，陈老爷子嗰啖饭直接啊喷咗出嚟。 师仙。 我啊拍咗拍佢背脊讲：喂，老爷子你唔好激动啊，佢啊冇咩危险。吕叔啊说咗一声，好惊讶咁讲：吓，呢个究竟系咩回事啊？我于是就将阿豆腐嘅经历啊讲咗一次。吕叔一听完之后，面露喜色咁讲：吓，阿豆兄弟啊，果然安然无恙。唉，咁我真系放心啦。我心谂：唉，你扮嘢啊，你继续扮啦。在援兵墓里面你差啲将人哋搞死。家下你成面懒真成咁。唉，不过世间嘅事就係咁㗎喇，有啲事情唔能够深入去諗嘅。一諗到深处就会觉得心寒。大部分嘅时间只能够浮于表面去生活，所以老话讲难得糊涂。我哋两个亦都系心里明白嘅，扮糊涂，唔好搣烂呢一层咁嘅面皮就算啦。打咗几个哈哈之后，吕叔就沉思起上嚟，佢盯住师仙讲：如果呢一个咁嘅情况，从佢嘅身上系咪可以揾到啲咩咁嘅线索呢？ 我岌咗下头讲，唔识讲话，似乎亦都冇思维，唔会主动去伤人，但系呢依照本能去吸食，对于攻击却会反抗。呢一种咁嘅状态，我亦都话唔埋咩回事啦。但系想从佢嘴里面问出啲乜嘢，根本上冇可能嘅。根据陈慈所偷出嚟嘅嗰份白书里面嘅内容显示，普真之所以能够制造出黑灯，能够掌握锁匙，系因为年轻嘅时候嘅一段经历。吕叔一路想掌握呢个锁匙嘅制造方法，所以呢，佢啊想从施仙嘅身上落手。而家睇嚟，施仙亦都冇智慧，冇认识。吕叔呢个如意算盘算系打空咗啦。我讲完，吕叔嘅目光啊从阿施仙嘅身上移开，佢又话：陈兄弟，咁你接落嚟打算点呢？我心里边即时啊警惕起上嚟，心谂佢问呢个做乜呢？我转念亦一谂，霎时之间我明白咗吕叔嘅意思。睇佢个样，佢系冇放弃嘅打算，佢想喺你嘅施仙身上落力。于是我啊讲。等到陈老爷子病好咗先呢，我就会返深圳。施仙呢个揈唔甩嘅，可能就会一路跟住我走㗎喇。吕叔嘅若有所思咁岌咗下头，最后苦笑咁讲：唉，陈老爷子呢一边就交俾我啦，你放心，老爷子对于我哋有恩嘅，我安排会妥妥帖帖嘅。吕叔呢个人办事呢，我仲係放心嘅，以佢个为人亦都唔会喺呢件事上边啊乱嚟。佢讲完嘢，陈老爷子就讲： 哎呀，小陈啊，你有事忙呢，你就去啦，唔使理我嘅。只系呢，我家天德，你就以后多多照应就得噶啦。 我岌咗下头，心谂等下次去到北京，我会再去拜访一下呢一个咁嘅陈天德嘅，唔系为咗其他，但系为咗陈老爷子呢一份咁嘅恩情，亦都不能够不回报啊。于是等到咗下午时分，我同阿专帅打咗个电话，叫佢帮忙呢同阿施仙啊搞一副假嘅证件。专帅啊比较仗义嘅。我哋嘅交情唔深唔浅，但係有啲咩地方需要帮忙嘅话呢，从来都冇推搪。电话里面我同佢讲咗豆腐安全嘅消息，佢语气仍然都不冷不热咁讲：啊，咁就好啦，我仲喺度追查緊呢个呼去度嘅事情，有啲眉目㗎啦，到时候需要你出力。我讲：唉，你嘅事我当仁不让啊，有消息你随时通知我。由于担心施仙喺途中会出啲咩变故，我亦都唔敢带佢坐飞机火车咁，所以只能够坐长途汽车。兜兜转转搞咗几日，我先返到咗深圳。到铺头嘅时候，豆腐正喺度打大赤脚啊，缩喺张凳上边，同阿独眼龙啊捉棋。我不动声色咁行上去，一脚伸过去，直接啊将佢同埋人连棋盘成个啊撑低。 我扑你啊！哎呀，边冚家拎撑我？ 豆腐喺度闹，担高头一睇见到系我，再睇到我面色啊好难睇，佢即刻吞咗啖口水，笑笑咁隔呢个啰柚讲： 好啊好啊，我俾你再伸一脚，伸完你唔好嬲吓。 我原先啊全部都系火气嘅，一见到佢副咁嘅样，我啲气都消咗一大半。我睇咗一睇，睇嚟冇咩事，跟住我就讲：唉，得啦，冇事好啊。我攰啦，上楼瞓个觉。呢隻嘢你同我睇住佢啊！我指一指施仙。豆腐嘅目光一转，先发觉喺门口仲企咗一个人。佢同施仙啊相处耐咗啦，虽然而家施仙啊戴住副墨超，但系佢一眼啊认得出嚟啦。佢好惊喜咁啊，乒乒乓乓走过去讲： 木头，你仲认唔认得我啊？ 佢啊除咗施仙副墨超，嗰隻嘢嗰只眼珠系咁碌到去豆腐嘅身上边。亦都冇其他嘅反应。不过接落嚟呢，豆腐一行，佢就跟住豆腐，再都唔跟我上楼。独眼龙已经听豆腐讲咗经过，佢而家打趣咁讲： 咦，呢个施仙真係几念旧㗎噃，咁唔通你屙屎佢都跟住咩？ 豆腐一听到好郁闷咁讲： 哎呀，跟啊，去屎坑啊，洗脚啊，冲凉啊，乜鬼佢都跟住。哎，你话点解噶啦？你觉得佢会唔会好似只鸡仔咁啊？嗱，一出咗壳之后，见到第一个生嘅物体就当系阿妈咧？我讲，哎，谂咁多做咩啊？就算系咁啊，佢第一个见到嘅应该系女叔，你当时啊缩埋一嚿匿喺我后边，做阿妈嘅亦都轮到你啦。俾我咁一提醒，豆腐啊拗晒头啦，佢又讲。咁我唔真係唔知道咩回事喎、啊、你哋话呢个师仙到底有冇脑㗎啦。独眼龙拧一拧头表示佢真係唔知道。我讲一声唉好攰呀亦都懒得理佢哋。祝福咗两句睇住师仙唔好出事跟住我上楼瞓觉啦一瞓就瞓到咗夜晚黑。起床嘅时候铺头已经关咗门。豆腐同埋独眼龙坐喺电视机前边睇鉴宝嘅节目。呢阵时我突然间发觉师仙亦都坐在梳化上边，我惊咗一下，心谂：咦，呢个师仙亦都跟咗我几日噶，日日就好似碌杉咁冻喺度噶嘛，而家点解佢识得坐低嘅？一睇到我个目光，豆腐啊得意咁笑咗一笑，同我招招手讲：老陈，老陈，你过嚟啊，我同你表演一下。跟住佢系指住我对师仙讲。陈远，我啊翘埋双手挨喺个门边啊，唔出声，心谂吓，我真系想睇下你可以搞啲咩嘢出嚟。但系见到豆腐指完我之后，讲咗我个名二十几次到咧，个师仙突然间开口讲陈远，我听咗吓咗一跳吓，佢识讲嘢，豆腐啊得意咧。佢搭住独眼龙个膊头讲：我同阿老龙啊围住佢啊搞咗一个晏昼啊，我哋发觉佢嘅情况好似嗰啲自闭症儿童咁啊，自闭症啊，你知唔知道啊？只要你教佢系能够教得识噶，我就一个晏昼啊教佢点样坐，唔系嘅话咧，一直成碌木咁冻喺度，睇到我都唔自在啊！我啊呼咗一口气讲。啊，咁得啦，以后佢就交俾你嚟负责啊！豆腐一窒佢讲，点解啊？嗱，弱智儿童教自闭症儿童，唔通唔系绝配咩？独眼龙一听到啊，谷住啖笑，发出咗切切切切咁嘅声音。豆腐咧就好郁闷，佢揽住师兄嘅膊头讲。唉，木头啊，佢就嫌弃我哋啊！你讲啊，一个心理扭曲嘅人，凭乜嘢嚟嫌弃人哋啫？视线嘅眼珠碌咗一碌，仍然都冇啲乜嘢特别嘅表情。我就打开电脑开始上网，喺 QQ 上边就同阿顾大美女倾偈，亦都冇谂其他嘅嘢啦。巨耳黄毛嘅地图，而家就喺女叔嘅手里边。而家我有再多嘅问题亦都冇用，不过我知道只要我掌握咗师仙，女叔迟早都会自己搵上门嘅。伤筋动骨一百日，至少两三个月里面，我嘅日子系安宁嘅。